送走了像软这样的乐器之后，我们继续行走一下多彩的一个世界。而多彩世界，我们会通过水的颜色的变换进行更多的一种探索。因此我们来到九寨沟，去看看九寨沟里面的一些颜色，看看一些泻湖当中，看看池底，看看自己。颜色、音乐、旅行，这样的一种美好的中国是通过音乐进行的融合。特别感谢 DJ 制作人郑月、哀月。当然稍后我们也是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的精彩的音乐内容，依然会有来自于 DJ 郑月的 Beautiful Land of China 另外的一部分内容慢慢跟您分享。稍后我们还会去行走一下天山、黄山、长城，去到上海看外滩的夜，来到香格里拉去探索一下这些个静谧的世界。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进行重播，也欢迎朋友们来届时锁定一个夜版的电子音乐。 每个周末的早晨都期待着与电影音乐的邂逅，回忆一幕幕浮现，才知道这部电影一直感动着我。电影中的世界不为谁而改变，却融入我的生活。每周六日7点到8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月影流声。 我是戴一，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去说电话，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只让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最优美动听的歌声。歌飞扬2018重装上阵，全新出发。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2018年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97.4，每周6日上午10点至12点。

等候。 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没有结果的冲动，还会坚持的守候，孤单中走的风景回头。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四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aise Ma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欢迎收听 Raise Max 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s。 FM 97.4 AJ Music Radio Raise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Call me cruel, whatever works for you. Call me reckless, pull me up, but you can never hold your love. You can watch me from a distance, 'cause I don't see the difference. Let me talk, you gotta listen. You'll never take away the feelings. Call me cruel, anything you want, as long as you call me.

Cursing the Quiet 2011年发行了一张专辑，而这样一张专辑里边呢有八首的排行榜的前20位的单曲，特别值得一提。另外呢有五首歌曲在连续三周当中呢榜单上面排名第一。在2012年9月份他们也发布了叫做 Person the Quest Remixed 版本啊，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当时呢在 iTunes 里面排名到了第五位的一个好情况。所以如果想要去了解我们更多关于这样两位 DJ 组合 Tritano 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相关的歌单列表的话，可以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歌曲列表详情。想要查询我们的往期歌单也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往期或者回复历史即可。